耳边响起了熟悉的笑傲江湖，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昨天94岁高龄的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用这首豪迈版的《笑傲江湖》来纪念他。这首音乐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周本明先生演奏的。我们欢迎一下周本明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对，这是您的第一张专辑《江湖》当中的第一首歌。 没错，是的，是的， 里面的唢呐啊， 唢呐、笙、笛子、箫。还有声都是我演奏的， 对，一个人演奏的， 是是。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周本明先生一块来聊一聊他和他的周家班在美国巡演的情况。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是这次巡演的随团记者。张欣你好。 大家好。 周本明先生，您是不是对于江湖、对于侠气特别的看重？因为这是您的第一张专辑，因为金庸先生刚刚离开，所以我们不妨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表达一下我们的纪念好了。 当然好，当然好，是的，因为其实金庸先生对我来讲影响之大，对我的人生也有很多的促进。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那种豪情在各种人物当中激励我。所以说这种豪情版的这个《笑傲江湖》也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对，是。 昨天金庸先生离开的时候，跟家里人一起在回忆金庸先生所写的这些小说，就觉得很佩服他。 是。 他创造了一个世界。 没错。 创造了一个本不存在，但是却让无数的世人深信有的世界。细想起来还真的是挺伟大的一件事情。而且说很多标题啊，说金庸走了江湖再见，金庸走了青春没了啊。的确金庸先生伴随我们一代人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对， 昨天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写了几句话，就是江湖在我的印象里，我看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江湖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有恩必还有仇必报的地方。 没错， 江湖是一个有道酬勤的地方。 是， 你说你不练功，你想偷机取巧，你就想用武功打败别人，不可能， 不可能， 对吧？ 对，是的，是的。 江湖是一个交朋友入眼就是朋友的一个地方，但是朋友有难必两肋插刀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一个伟大的作家带给我们的不仅说是优美的文字，好看的故事，同时对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价值观也有特别大的影响。 是，确实是的。 对，那说到我们这次周家班在美国之行，我觉得也是让很多的外国人了解到我们的中国文化，了解到我们中国特别精髓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 相通的，相通的， 也是一次侠客行。 没错。 是的。 让张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巡演的一个具体的概况吧。 好的。就是这一次周家班的巡演，它是从9月18号一直到10月17号。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周家班走过了美国的8个州。参加了5个音乐节，走进了7所高校，一共举办了24场音乐会或者是工作坊。就是这24场正好一对半分，12场音乐会，12场工作坊。 据说一开始不是这个数字。 对，一开始是多少场，周老师？ 一开始邀请我们的只有11场。然后临走的时候呢，他们对我们的兴趣比较大，又加到了17场。还有到了美国以后，几场演出以后，美国人比较严肃嘛，因为他时间观念比较强，很意外的加到了27场。但是呢，由于中间呢有台风啊，有3场没演，总共是24场。说是很让我们意外，这个对我们团队，其实对美国人的认知又一次更新了。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美国人做事认真。绝对是按部就班的。 对， 没想到在周家班这里我看到了，也不是 灵活运用。看到他们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喜爱啊。 是是是的。 从11场你想加到了27场。 可能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不太了解周家班。 嗯， 周家班是我老家的班底。 是的， 对，好好说，我们安徽的班底哈。对， 是 周家班里面都是农民，而且都姓周， 是吧？ 是一家人， 一家人。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应该让周老师介绍一下您的家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好不好？ 嗯，我们家族是传承七代的一个民间音乐家族， 七代了 、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这个民间音乐。 嗯， 像这种家族传承，比较血脉传承，比较完整，比较纯粹的，像这么庞大，在中国可能不太多见。 嗯， 有个30-50个一个家族在完成一个音乐体系，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那这个是这个，然后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会 吹唢呐， 基本都会。他不单单会吹唢呐， 嗯， 是笙管笛箫唢呐打击乐全都要会。 嗯， 其实我们中国民族音乐它是一道体系。 嗯。 后来就被肢解变成专业了啊，唢呐专业、笛子专业、笙专业。其实我们最早这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嗯，所以我们这个家族呢，不管你怎么样，你生下来就得要为乐而生，啊，以乐为生。 哎呀，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原来是说，因为农村，婚丧嫁娶都必须有唢呐。 嗯，是的，是的。 啊， 是的， 等于说从七代以前开始，这是一个村子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家族。 应该是这么讲。 嗯 嗯，不止七代。 嗯， 我们能够记忆，现在能够记忆到或者有据可查的是七代。 嗯， 因为什么？我们这100年来比较战乱比较多嘛。 对。 嗯，应该搬迁也比较多，因为我的最早的我家，我祖籍也不在安徽， 嗯， 也就是战乱到这个。 在江苏的苏北， 对，在江苏苏北。 嗯，其实那一块它是在文化上相对的，就是苏北，还有皖北，还有豫东，包括山东的西南那一带，它是很接近。 嗯 嗯，所以在周家班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这个也风格很多样。 嗯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到很像豫剧的那种音乐。嗯，也可以听到，就比如说山东很有名的那个一枝花呀，类似那样的。 嗯， 其实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周家班的他们演奏的传统音乐，因为刚才听了周老师演奏的那个 《笑傲江湖》， 对对对， 真的特别豪气哈，就说哎，咱们有笙有笛子，然后用唢呐来吹《笑傲江湖》， 是 的确很有气势。嗯 嗯，是的。是， 然后对于唢呐的传承，我也知道，周本明先生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的，价值观在里面，放弃了，应该说是金钱的诱惑，对吧？卖掉了公司，然后现在等于说就是一心做唢呐的整个家族的传承。 嗯， 这个抉择还是挺让人钦佩的 啊！谢谢。从我个人，这个。观点来认为，我们的民族音乐到目前来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嗯， 因为当下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们特别是我们家族很多人下一代都不愿意学了，我们那个侄子辈的孙子辈他们去从事其他职业也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了。 对，他觉得没有什么期待啊，对吧？没有什么希望。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流行音乐的这种侵蚀，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的一些冲击，把本有的文化体系，比如我们的礼乐文化，给它冲了。过去是无礼不成乐，无乐不成礼。比如我们过去要结，你这个人结婚没请个班子，没有这个礼，没有这个乐，等于你没结婚。 嗯， 你结婚等于没结。 现在是没有车队，人家觉得可能没结。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嗯， 那眼看这种状态，要再不挽救，再不去进行传承的话，就问题很大。 嗯， 那怎么办呢？ 嗯， 那就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就要让他们感觉到这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嗯， 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必须有人去做。我认为这也是我该做的，是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现在整个班子100多人。 实际上这100多人有很多人已经将近一半都不从事了。 对，周老师他说的100多人是他这个 家族一百多人， 有100多人 本来都从事，后来都 有很多人 都改行了， 对， 可能小的时候是也教了他们吹，但是呢，后来自己有自己的选择，那些孩子长大以后可能就不学这个了。但是我觉得我从周老师身上，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 的确的确， 对，刚才说到他比如说关掉公司回来搞这个传统音乐，我从他身上其实看到了这种传统，就是家族传统。这个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周老师他也去选择学一些西方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家的人其实不光会吹唢呐啊、笙啊这些中国传统乐器，还会吹小号，会吹萨克斯，会演奏电子琴，什么各种各样的音乐，他们 真是血脉啊， 都去学，也是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但是呢，我觉得人好像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经历，他总要往这自己家族的这个传统的东西去回归，就是好像不去做这件事儿就难受。 没错， 周老师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这样的。其实呢，我曾经也迷失过。我曾经，你像爵士鼓啊，吉他、贝斯啊，还是这个舞台上的流行音乐萨克斯 都玩过， 都玩过、而且我还曾经做过 太时尚了 情歌舞团的团长。海口市刚成立那个什么海南省的时候，我是海口市那个市里成的情歌舞团的副团长、业务团长。还干了几年。那实际上慢慢感觉不对劲包括我后来有公司，公司做的也算 挺大的啊， 挺大的。 我得说一下一个细节，上次我记得采访的时候，这细节在我脑海里面就是一画面。您媳妇儿跟您一块介绍的，说那会儿就决定就不做生意了， 是是， 说那个把弟弟叫去了， 对对对， 就是撕合同，就合同就都不做了， 对对， 说那合同落得有一人高， 是 撕都撕不动，就一点点撕，一点点撕，就不做了，就是眼瞅着能到手的钱都不要了。 是是是，是这样的。 哎呀， 就到至今还有客户在给我们希望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确实跟他们讲，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件业务不做了。我。他实在要找我，我帮他介绍公司，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对， 是。 所以，回到自己的家族里面，为家族的传承啊，在做事情。那这次呢，周家班是在9月18号到10月17号，美国的八个州，进行了一个来月的巡演，也得到了八个州的观众的热烈的欢迎。 是 一次江湖行， 江湖行， 绝对江湖。这个江湖是西方的江湖，我们走了一趟。 对，这样刚才张欣提到了要听一段是吧？ 对， 听哪个？ 听一下万年红吧，这个经常是在周家班的音乐会的第一个曲子来演。而且呢，它是这个婚礼的经常是开场曲。 哦，婚礼的开场曲。那行，我们一块来听一听来自于周家班的万年红。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周家班给我们带来的曲目， 对，叫万年红梵字调 啊。现在周老师对于我们周家班的唢呐的音乐有什么总结吗？比如说有哪些音乐类型？ 其实它的类型非常的丰富，因为它不单有纯的这种激情的音乐，也有比较慢的，有敬天祭地的，有送老人的，同时也有地方的这种过去的像戏曲类的，还有小调类的，民间故事类的，还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大鼓书，扬琴、皮影戏，还有那个坠子，就各类的，只要是民间的出生的，它基本上都能够在这种形式下表达。 对，他们的音乐就是因为是即兴的，所以而且他们多数时候是在仪式上演奏嘛，比如说像婚礼或者有时候是葬礼，就是这个仪式可能还有时候要持续举办3天，他们就要用音乐把很多的时间来填满。有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刚才听的万年红，它是一个婚礼的开场曲，还有一些比如说周老师说到的像吹一些大鼓书啊、戏曲啊，它就是在一些并不是仪式里非常重要的那个节点的时候，他因为要撑过这么长时间，要给这些人提供一些放松或者休闲娱乐，所以就用很多很多的音乐来填充。他们可能演奏一首曲子《无限家花》能演奏1个小时也是可能的。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现场即兴的，因为什么样的情绪啊，马上音乐就跟上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7点到9点是打通的啊，又是一次打开文化之门与演艺群英会的打通的节目。那么在打开文化之门里面呢，我们跟朋友们多多分享我们周家班的文化音乐文化。那么在演艺群英会当中呢，我们要多多了解这次在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 好的，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2个小时的节目，7点到9点，我们了解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唢呐音乐周家班在美国进行巡演的概况。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是来到节目当中周本明先生，周家班的班主，还有选题策划人，这次也是跟着美国一圈啊，张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 20多天的时间，他们是先去的，我后来去的。 对，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接着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朱红，一会儿见。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周家班在美国巡演的故事。7点到8点，8点到9点，两档节目打通，了解这样一个中国传统音乐的班底怎样在美国绽放光彩。张欣，这是我们的选题操完张欣跟随周家班参与了美国的巡演。我之前第一次听到有人给我介绍周家班的时候，说我在现场听流泪了，就是刚才那个唢呐一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两行热泪是就从那个脑袋后边就是扎出来的一样，就包括现在我都非常的激动。我好像能够了解到在现场听的那位观众跟我讲的了，就是这是直抵人心的音乐，真的，我到现在都特别特别的激动。有时候你很难言状的。 当时那个人是我嘛，跟你说这个话。 还有，好像高波也这么跟我说过。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就在现场就莫名的要流泪。对，你是第一次在 我第一次是2015年还是16年啊？ 你是看了他的现场？ 对，现场那个，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脑袋里有一个什么地方被打开了，然后自己和祖先的一种连接被接上了。我哭了多半场，就是我以为上半场哭完了，休息15分钟回来不会再哭了，结果下半场音乐一响，马上又哭。 对， 而且呢，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音乐江湖上的周家班》，这又跟刚才周老师那个《笑傲江湖》又联系上了。就是我那个文章完全没有，我只是从他们的音乐里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江湖豪气。 对，我也是哈，我也平复一下，就是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这是我们传统中国的音乐的力量。让周老师赶快，周老师请出。 是，其实这里边我们美国的江湖之行，都来源于张老师那一场的现场的感受，或者是泪奔吧，结果。我经常说张老师，我们是被你那哭到美国来的，因为你那一场哭了以后，我认识到了他，他写了这篇文章，我就认识他，而从那以后，张老师就变成我们的铁粉，他到处在帮助我们去联系，包括欧洲、美国，都是因为他的缘分而去的。我说张老师，你不去美国，天理不容。你把我们弄到美国去了，你得要参与。 对， 是。 去年是去的欧洲。 对，张老师也跟了。 是， 对。 然后问一下，因为咱们整个家族应该大部分都是农民。 是， 对吧？ 是的。 然后他们因为吹唢呐吹上了世界啊，他们有没有跟你聊过？他们什么感受？ 其实有很多人是不敢相信的。当其中有一位我的一个堂弟告诉我，我在10年前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到北京去演出。他后来告诉我听你吹什么牛，北京就少你这样的，我们这些农民跑到北京演出，别开玩笑了。10年后他告诉我，我现在我真的得谢谢你，真的把我带到北京演出了。我又把他带到美国的时候，他根本就像做梦一样，他告诉我像做梦。是的。 对，但是刚才我们在上节目前还在聊说，我们看到了世界，我们有了世界的眼界，但同时世界也看到了我们。 实际上这次更多的是世界对中国音乐、中国文化有个新的认知。 对， 在以往当中他们从来没见过。特别是张老师采访过很多人，就是大家都想象不到中国人可以这么玩，在他们的眼光里中国人是比较拘谨的， 传统的， 比较传统的。 对， 是不是？ 对，是的。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比如说咱们带出国的戏曲，或者是琵琶呀、什么江南丝竹啊、古筝啊那些。而且呢，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后一场演出是在华盛顿艺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当时呢，中国大使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李红女士，她也来了。她就看了我们，她其实看我们演出之前，她就说，哎呀，外国人比较喜欢互动。她会就是比较担心我们这一场 演出很死板，是吧？ 对，很死板，就是等于从头到尾可能就是一直在演奏音乐。但就像我们其实在国内比如说看演出经常就是没有人介绍，有一个节目单。结果她说完了，还没等我们回应，这个音乐会就开始了。所以他就坐下来看，结果他所有的担忧都没有。因为这个中间除了他们周家班演奏的音乐里面就有很多幽默的那种音乐搭配剧情的一些表演，还有这个我们还带了就是这个经纪人，其实周老师说是我促成的，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把周家班带到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我只是把他介绍了给我同学穆谦，就是他是一个在国外的人，他读博士，在国外读博士，同时在做着一些经纪人的事情，他就比较了解外国人的这种口味。所以呢他会增加很多幽默的东西，比如说周家班一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那个音乐叫吹大戏。 好。 这个音乐是吹的，他其实周家班他们这个吹打乐啊，他因为有唢呐有很多很多种乐器，他可以模仿这个戏曲里边人物的唱腔。这段呢他模仿的就是 那个包公戏，那个叫就秦香莲的那个是叫什么来？ 啊，铡美案。 铡美案 啊，是豫剧的铡美案。 嗯， 是讲的，其实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形象。 嗯， 有孩子在里闹着玩的。 嗯， 啊，那是因为在现场可以看到是。哎，用鼻子吹， 嗯， 那就代表孩子的好玩， 嗯， 而且是用牙齿吹， 嗯， 你要吹的这种牙齿怎么吹呢？ 嗯， 还有翻过来吹，唢呐给放在上面，等再翻过来吹， 嗯， 所以它有各种花样，还转碟吹，在唢呐上，就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民间的东西在里边。 对， 嗯， 他那个在唢呐上插一个棍儿，然后再拿着碟子转，同时手还在演奏音乐。 嗯， 那个就是各种各样吧。那个经纪人他会跟他们介绍，比如说还会用一些外国人会比较喜欢的，幽默的语言。他就说：“你看，你有没有看到他刚才用鼻子吹？说这个技术非常高超。但是呢，如果……”他感冒了，那这很可能就做不到了。外国人就会特别高兴。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个人在介绍，对不对？ 对， 在互动。 是 的， 是 的， 是的。 哎，我觉得这样好，就是大家其实原来对这个乐器他可能完全都没有概念。 是的。 大使馆你知道惊讶的是什么？他说你们不应该只有一个月，我春节的时候我要安排你们两个月。 嗯。 他是没想到没见过，很意外。 对， 大使馆的那人很激动的， 嗯， 因为他们见多识广， 嗯， 什么没见过呢？ 对， 但是过后以后他很激动， 嗯， 他不走，还希望我们再留在那里， 嗯， 我们我们连夜就要开车， 嗯， 去纽约，就从华盛顿， 嗯， 张老师开车的，累坏了， 对我看你了，展示一下你的 B 本是吧？就是所谓可以开大车的本是吧？ 没有 B 本，到美国自己生成一个 B 本。 对，那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这个吹大戏是怎么吹的， 嗯， 看看里面这些乐器都模仿的是谁。 嗯。 咱们这个也一边听一边说，好不好？ 可以 啊， 很好呀。 啊， 可以啊。 对， 当然好了。 看看这个是什么哈？ 嗯， 这个非常爆的这个声音，那， 嗯， 肯定就是。包公 来了， 花脸的那种感觉， 啊， 是。我好像听不见，嗯，这是包公的那个状态出来了， 啊，包公来了， 嗯 啊， 对，外国人呢他们其实这首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嗯， 因为呢这首里面它有节奏感， 嗯， 外国人喜欢节奏的东西， 嗯， 而且呢这个它音色又很丰富， 嗯， 尤其是那种很爆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有时候感觉有点接近摇滚 了， 嗯，是的，嗯，秦香莲出来了， 秦香莲出场了， 嗯， 其实这个音乐的这个形象是同样的曲调，表现了孩子那种好玩儿，逗。这里边就是由用牙齿吹的，用鼻子吹的，就表现孩子那种好玩的状态。刚才那个音稍微有点不准，因为是现场录的。 现场录的。 这都是现场演出的，现场录的状态。这就是孩子的顽皮。孩子那种闹，他大人秦香莲再怎么难受，俩小孩还是玩的嘛。说这就表现那种状态。那你怎么表现呢？就是用演奏过程当中的那种用玩啊碟子啊。用鼻子啊，那都是孩子一种状态。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唢呐这种乐器，它天生是带着泥土的味道的。 没错， 因为它一开始它产生的时候，它就是跟老百姓在互动。 没错， 婚丧嫁娶， 没错， 对吧？如果说你的音乐是自己吹自己的，那就不可能。 没错，是， 对吧？所以它天生是带着互动性的。它要关照到观众。 不是叫观众，是大家会点，你要不会的话，证明你不灵，他能想到什么，他就点什么，你知道我们上次被人家点成什么了吗？竟然点了是小天鹅，点了个舞剧，点了一个是芭蕾舞小天鹅， 那 他都有人点 啊，就点啥就得练啥是吗？ 对，就要练啥，对。 对，就是我们这次美国巡演在密歇根大学有一场演讲座，叫听草根，中国吹打乐的传统与变迁。其实这次讲座之后，我突然就是对草根这个有了新的理解。我原来就觉得草根可能就是相对底层或者边缘的那么一种，但是尤其是这个音乐给我的感觉，包括整个周家班和他们交往，然后还有在国际上这些交流，我突然理解草根其实它代表一种生命力。 是 它这种这个音乐里边它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生命的能量，有那种求生的欲望在里面。 对，我看到就是你们这个讲座的名字就叫听草根，中国吹打乐的传统与变迁，对吧？你们举行了这样一场讲座。 没错，是的，是的。 对，那周老师，我看到咱们有现场的表演啊，有这种现场表演的形式，同时我也看到两张你们刻录的碟。然后我们也听到特别现代的音乐跟我们唢呐的结合。 是， 同时听张欣说，这一次在现场表演的时候你还发现了很多这个中西方可以交融的这种想法哈。那么对于唢呐的这种发展，接下来音乐形式的发展，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其实张老师我们聊过很多。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开车累了嘛，都在边聊边开车。我在讲我们其实这一次美国的叫什么侠客行 江 湖行，使得我们对中国音乐的这个信心又更多了。更大了。因为这种音乐不是我们想象的它仅仅是中国人的，它是世界的。特别是美国人拿到我们的音乐，他手也发抖，他也感觉到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打怎么吹啊。他也是很茫然很好奇的。就张老师说的那个密西根大学那些老外拿着我们的乐器兴趣更大，更愿意去。因此我们在互动当中，我们有几场互动是跟你西方的音乐进行互动的。 就是在音乐学院的学生里面， 对， 他们也学过各种样，比如说有学打击乐的，他们也上来尝试中国的 打击乐。 对， 打击乐 也有拿我们的笙吹的，拿笛子吹的，也有拿着我们唢呐吹的，都有。我们在那个叫什么哈佛大学里，那上来的基本上博士博士后。你张老师去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博士博士后。 对，他们也